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喇叭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耍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左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昆山跟踪狄仁杰和乔泰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利用二位的武艺去敲诈贵房掌柜的冷钱。这个冷钱是柯兴元的合伙人，2年前他黑了老柯1000两黄金。狄仁杰答应了昆山的请求，假扮强盗去敲了700两金子。柯兴元自杀一案背后似乎是另有隐情，而凤凰酒店这边县令夫人之死也有了新的进展。掌柜的满脸是血跳河自杀，合伙人着急结账却被人敲诈，堂堂县令夫人被人弃尸荒野，一扇古怪的屏风暗示了杀人动机。有人为了金钱，有人为了名利，独眼龙穿针引线，狄仁杰乔装打扮破疑案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屏风故事杀人案第6集。狄仁杰回到凤凰酒店的时候，排军正跟一个老乞丐说话呢。这燕香翘着二郎腿坐在一边修剪着指甲，排军看见狄仁杰回来了，高兴地挥挥手：大胡子，你快过来，我这儿有个好消息，这个老乞丐他见过这对耳环。狄仁杰一听，几步走上前来，只见这个老乞丐一双兔子似的红眼睛，泪流不止，一张风干的脸上饱经沧桑。这个老乞丐经常在西门一带游荡，那儿有一家秘密的妓院，外面房子很不起眼，里边却是豪华奢侈，非常气派。老乞丐总是上那要钱去。燕香在旁边一听，鼻子眼里轻哼了一声：哼，我当年走红的时候也去过那儿。老乞丐闻听此言，眯缝起眼睛仔细打量了一番燕香。 对，我见过你，下回啊你得让客人多给我几个钱儿，那天他们只给我2铜钱儿，真够小气的。 燕香心里一惊，这事儿他自己都忘到脑后勺去了，经老乞丐这么一提醒，确实有这档的事儿，不得不佩服啊，这老家伙眼睛真尖。 燕香放下二郎腿，认真听着。老乞丐盯着这对耳环，道出了他的所见所闻。要说这对耳环的主人呢，他每回头上都裹着纱巾，但是戴的耳环一模一样。他跟一个年轻的后生同进同出，一共来了两回。哎呀，那个年轻的后生穿得很阔气呀，也许他还是个酒鬼，因为每回看见他呀，这脸颊总是红扑扑的。狄仁杰捋着胡子看着燕香的反应，这老乞丐的眼力呀，应该是信得过。他转身看看白君，我想我最好还是去一趟，这家隐蔽的妓院肯定能留下什么线索。白君一听瞪大了眼睛，忍不住笑了。 哈哈，你说什么？上妓院？就你这样大大咧咧的上那儿去问，肯定被老鸨子轰出来。 狄仁杰一想也对，可眼下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不能让这条线索断了呀。狄仁杰咬着嘴唇没辙了，台军脸上露出了一丝狡猾的微笑。 哎，我有办法。 白军收起笑纹，看看燕香，又看看狄仁杰。 大胡子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要去那家妓院，唯一的法子就是让燕香陪你一块去，在那儿租个房子，假戏真做。那家窑子的人呐，都认识燕香，谁也不会起疑心。即便你这一趟查不出真凶，至少也能搜集点情况，你说呢？ 还没等狄仁杰点头答应，燕香先撅起小嘴了。太君呐，好事儿你怎么不想着我呀？让我跟大胡子上妓院去也行，你得多给我点钱，那地方可不是几两银子就能打发的。狄仁杰摆摆手，银子自不用太君担心，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呀？燕香扫了一眼狄仁杰，午饭之后，人家那儿下午才开门呢。狄仁杰起身给大家伙斟满了茶，这个时候乔太回来了，他前脚刚迈进酒店，后脚独眼龙昆山就鬼魂似的也闪进来了。狄仁杰看见昆山一招手，昆山，你来的正好，买卖很顺利，走，咱们出去喝几杯庆祝一下。昆山点头，跟在狄仁杰和乔泰二人身后，三个人走出了凤凰酒店。来到大街上，不远处有一家小酒馆，狄仁杰挑了一个隐蔽的角落叫好了饭菜，刚一坐下，昆山就迫不及待地问，怎么样，冷掌柜的给钱了吗？我听说他让官府给抓起来了。狄仁杰不慌不忙地把两张披子掏出来放在桌上，昆山看见这两张纸啊，比看见亲爹还得亲，伸手就要拿，这狄仁杰啪一下把手盖在披子上了，且慢。昆山一愣，有点紧张，心想莫非想赖账。狄仁杰板起一张黑脸，昆山呐，你骗了我们，你不只是想讹诈冷掌柜的，这事儿还跟柯掌柜的死有关系，柯掌柜的是被人谋杀的。昆山低声骂了一句，该死。只见那只独眼死死地盯着狄仁杰，陈先生，柯掌柜的是自杀还是他杀，这跟我没关系，您甭跟我耍诡计，要想赖账您直接说。狄仁杰根本不搭理他，这会儿啊，菜也上来了，狄仁杰拿起筷子夹了几口菜，喝了几口酒。昆山呐，你先把那个账本给我，再告诉我你怎么把账本拿到手的，交代了这些我就给你这披子。昆山气得一下蹦起来了，一把就推翻了椅子，脸色铁青，嘿， 你这个吃肉不吐骨头的强盗，你给我等着。说完怒气冲天的走了。乔太刚要上去拦着狄仁杰，一摆手让他去吧，这笔钱在咱们这儿，他呀还会主动上门的。狄仁杰心不在焉的把手上的酒杯转来转去，心说这昆山神出鬼没的，打了这么多天交道，我都不知道他的栖身之所到底在哪儿。我今天这么激他，是不是有点过火了？还有滕县令的夫人银莲，他竟然秘密的跟人约会，看来这里头水很深呐。狄仁杰明白，随着案情一步步深入，他必须要十分的谨慎，不能够贸然采取行动。乔太吃得狼吞虎咽，狄仁杰却没有食欲，只喝了一杯酒。他决定下午跟乔太分头行动，柯掌柜的和银莲之死这两桩案子一起调查。吃过了午饭，狄仁杰派乔太去调查柯兴元自杀的案子。早在柯兴元出事之前，就有半仙预言说柯兴元有血光之灾。这个半仙是真的占卜先生呢，还是个骗子呢？狄仁杰隐约觉得这里头还有谜团没解开呢。乔太得令之后，风风火火地查案去了。狄仁杰回到凤凰酒店，燕香已经换好了衣服等着他呢。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往那家隐蔽的妓院走过去了。这燕香走在前头，狄仁杰跟在后头，这一看呢就是妓女带着客人啊。要是正常的夫妻走道啊，一般都是男的走前头，女的跟后头。这燕香呢带着狄仁杰穿大街走小巷，很快来到了西门，又穿过两条僻静的小胡同，来到了一座不起眼的房子跟前。要是没人带着，谁也不会想到这门里头会是妓院。燕香轻扣门环，半天一个胖女人错开了一条门缝。燕香上前跟这胖女人嘀咕了几句，那胖女人笑眯眯的点点头，把他们引进了客厅。很显然呢，这个胖女人就是老鸨子。燕香定下了最好的房间，老鸨子领他们看了房，把钥匙放在桌上就转身走了。老鸨子一走，狄仁杰就开始四下打量这个房子。他刚要去动手搜查一番，这燕香冲他摇摇头，哎，你别着急啊，这间房是这儿最好的房子，我敢断定县官老爷的夫人肯定是在这间房子里跟他的情人约会，一会儿啊还有下人过来送茶，你给他几个铜钱，这是规矩。狄仁杰一听，乖乖的在茶几旁边坐下。燕香看着窗外，沈先生，我不知道您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不过我觉得咱们最好还是换上睡衣，这儿的人呢眼都尖，咱们穿成这样他们会起疑心的。狄仁杰觉得此话有理，换上了一身睡衣，坐在床边上。这燕香把头发散下来，坐在梳妆台前打扮。狄仁杰站起身来，走到梳妆台前，拉开抽屉，里边空空如也。燕香从镜子里盯着狄仁杰，您就别费心了，来这儿的人呐，都怕被讹诈，不会留下什么东西的，您要找不妨看看床里边贴的字画，我听说这些字画用的都是隐名，您认字准能看出什么来。燕香话音刚落，门口有人敲门了。老鸨子亲自端着一个大托盘走进来，这托盘上是茶水果品。狄仁杰按照燕香的吩咐给了赏钱，老鸨子乐呵呵地退下了。老鸨子一走，燕香就爬上了床，他在这床挨着墙的一面仔细地搜索， 忽然他像是找到了什么，拔下了头上的发针，插进了一条缝里。狄仁杰不解地看看燕香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燕香头也不回，我把这条缝给堵死。您不知道啊，很多客人心理变态啊，就爱从这缝里偷看，咱们还是小心点为好，别让他们看出来。狄仁杰觉得非常新鲜，他对妓院不太了解，完全是外行，眼下又学了一条有用的经验。狄仁杰也走过来观瞧，这张床本身就是一个玲珑的小房子呀，床顶很高，三面的床围子都有紫檀木的雕花板，上头有诗有画，非常精致。民间有钱人家的床上一般呢，也都贴些诗词绘画，祈求婚姻美满，如意吉祥。可是这儿贴的东西就难免有些露骨了，有的客人触景生情，也会留下一些诗文，但是不敢用真名。狄仁杰弯着腰仔细地看着这些画，忽然他的目光落在了一首七言绝句上，心里嘀咕，这首诗前两句的笔迹看着这么眼熟啊，到底在哪儿见过呢？狄仁杰搜肠刮肚的回想，忽然间他想起来，在冷钱家的那幅莲花图上题诗正是这样的笔迹。那幅画不是冷钱死去的弟弟冷德画的吗？狄仁杰心里一惊，再看后边两句，显然是出自一个女人之手。当时啊，这也是一种流行的娱乐项目，男的先写上前两句，女的给续上后两句，珠联璧合，共同写完一首诗。狄仁杰看的这首诗正是两个人合作完成的，只见上面写的是百年纷纷走大川，逝水落红两渺渺，莫向三春田华章，一夜风雨记多少。后边没有落款，这首诗用流水来比喻人生短暂的欢乐，可能就是在暗示这种私会的关系。老乞丐说跟县令夫人来的后生两颊绯红，这不一定是喝酒喝的，倒很有可能是肺痨的表现。而且冷德酷爱莲花，一切迹象都表明跟县令夫人银莲有私情的是冷德这个病号。这个发现让狄仁杰高兴万分，可是转念一想，找到了奸夫又能怎么样呢？冷德前几天就病死了，他不可能是杀人凶手啊。狄仁杰想了一会儿，张嘴了，燕香啊，你现在下楼跟那个老鸨子聊聊天，套出点儿这对情人的事儿来。燕香一听这话不乐意了，撅着个嘴，你是不是着急赶我走啊？假戏真做也得做得像样啊。狄仁杰带着歉意冲燕香笑了一下，燕香一声不响地把果盘端过来，一屁股坐回床上，倒了两杯茶，自顾自地喝上了。突然燕香开口了，这儿像不像在您自己家里呀？狄仁杰从沉思中一惊，我自己家？你也知道干我们这行的哪有家呀。燕香包了一块糖放到嘴里，得了，别说鬼话了，您这戏演得不错，但是您瞒得了排军，瞒不了我。狄仁杰疑惑地看着燕香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燕香往狄仁杰这边凑了凑，用手摸摸他的肩膀，轻声一笑，瞧您这细皮嫩肉的，浑身一点伤疤都没有，您这身腱子肉啊，是舞剑耍拳练出来的，您可不是强盗。狄仁杰心头猛然一惊， 燕香紧接着说，我问您，一个拦路抢劫的强盗会像您这样安静地跟我坐在一块喝茶吗？那号人碰上这样的好机会，即便是操心买卖，也会跟我纠缠够了才去的，哪像您这么有福分呢？家里头一定藏着三妻四妾，娇滴滴的等着服侍您呐。我不知道您是干什么营生的，也不会问，但是我最受不了您这种怠慢人的劲头。这顿突如其来的数落让狄仁杰毫无准备，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啊。燕香则是情绪激动，他知道自己猜对了，狄仁杰的欺骗让燕香怒火中烧啊！既然咱们不是一类人，那您为什么混进来监视我们呢？排军他完全相信您，您却拿着假身份来骗他，您是不是想看我们的笑话？说着两行清泪滚落下来。他们这种活在最底层的人呐，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看不起他们。自己的假身份被燕香拆穿了，狄仁杰心里暗自佩服，燕香你说的对，我是在演戏，但我绝对不是为了取笑你。我是衙门里的官员，正在查访一桩人命案子，排军和你虽然不知道我的底细，但你们却帮了我很多。你说咱们不是一类人，你错了，我曾经发誓要为国效忠，为百姓办事，我们大唐臣民都是一家人，宰相也好，你燕香也罢，咱们都是一类人。我说的这些你听懂了吗？燕香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火气消了不少。狄仁杰微微一笑，燕香啊，我知道排军是个好人，你也是个美丽动人的姑娘，而且还有一颗善良的心。燕香掏出手绢擦擦脸，淡淡的一笑，您又说假话了，不过这话倒是挺中听的，你跟秀才一样，一两句话就能让人破涕为笑，看样子你累坏了吧，睡会儿吧，我给你扇风。狄仁杰听了没说话，他早就看出来这燕香对秀才不一般，原来两个人背着排军有私情。狄仁杰在床上躺着，脑子里胡思乱想，燕香拿着一把芭蕉扇轻轻地摇着，在微微的凉风中，狄仁杰不知不觉入睡了，燕香则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。燕香真就值得相信吗？他又能否从老鸨子嘴里套出消息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就当爱情一个假期，流浪到巴黎，边走边看夜边 吸新鲜空气，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，要学习疼爱自己，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，我会替你打气，陪你一起努力，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，不做时间的奇迹，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、oh, 就算累积一个假期流浪到巴黎，边走边看夜边搜集快乐气息、oh, 想你的知己聊不完话题，还舍你开心得因为你做个笔记，就算累积一个假期没设定主题，实现所有旅行 中逃回到这个世界。